疫症點解肆虐呢？係因為暴政，大家俾個政權逼到一步一步要由一個小市民變成一個超人。所以如果我哋自己能夠團結成為一個香港人嘅命運共同體，將來爭取雙普選上街嘅人數100萬、200萬，一呼百應，呢、這個就係我哋話1.0、2.0、3.0啦。呢、這個第二波嘅公民抗疫係會令到我哋迎嚟真正嘅民主自由嘅香港。 好，又回嚟啦。咁啊，有啲城寨朋友啊，當然喺留言就講啦，即係提醒我哋李文亮係呢個護旗手，14億人護旗手，又曾經喺佢嘅面書上邊咧公開撐過香港嘅警察，支持過啊梁美芬、鼠王芬嘅咁樣啊，甚至乎講到話佢係死不足惜。不過，但係點解佢琴日嘅死訊喺香港有咁大嘅震撼，喺國內更加大嘅震撼啦？就係畢竟佢喺呢個極之扭曲嘅制度，喺呢個人禍，即係武漢肺炎人禍嘅之下， 佢一個吹哨者嚟， 係啦，講翻一個正常人喺佢自己嘅良知嘅範疇裏邊咧，係去即係去將個問題暴露出嚟，甚至乎受到打壓咁樣 咧，就佢愛護嘅國旗係害死佢嘅。其實呢個更加突顯呢個政權嘅邪惡。其實即係佢係一個愛國人士，呢個唔需要否認嘅，亦都係支持共產黨嘅醫生。但係咧，佢係因為咁樣相信呢個國家，呢個國家最終係出賣咗佢，甚至係害死咗佢。咁啊，頭先我拍咗一段片嘅，其實就係由公民抗暴到公民抗疫。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希望之後香港人可以發起一個公民抗暴嘅 2.0，兩者頭先我所講係有關的， 有關聯， 有關聯。咁點解咧？大家見到我擺喺台面嘅咧，就係我由星期一做完三不管之後咧，所收到嘅各種各樣嘅樽啊， 哇！ 係啦，咁咧就我好彩， 有成8款咁多， 係啦，有唔同嘅人，有啲攞5個嚟，有啲攞1箱嚟，有啲攞2箱嚟，有啲攞10個嚟，乜都有嘅其實嗱。這個我最喜歡的，其實 好靚喎，一個輕力喎，呢個 係就係我估係我唔知裝咩啦，其實我都會攞嚟裝 指甲油 搓手液，係 嘛？ 咁啊嗱，有粉紅色嘅，咁我哋就會印咗叫搓手液，呢個好好噶，佢有一個呢個掹咗佢咧，先至可以 保險制咁樣嘅，你唔會唔小心撳咗落， 唔會話擠到成個手袋 出嚟嘅， 或者成個背囊都係，咁啊俾學生啊或者上翻工嘅呢個都有保險制，係咁啊呢個咧係一個好靚嘅黑色的一個玻璃樽嚟嘅，咁個噴嘴亦都好靚嘅，其實係。 哦，哇！ 係啊，我叫做呢個黑鬼油， 高檔次喎，呢個係。 其實係75% 酒精。係。咁啊，呢個亦都係啦，咁呢個係金屬啊鋁嘅啦，鋁質嘅啦。咁呢個就係即係一般大家平時買開嗰啲其他化妝品牌子嘅液。 多啲喎，呢個個容量係啊。 咁呢個就最正規啦，咁樣。係。咁啊，呢啲我係俾醫護啦，大樽嗰啲。係。咁其他來嚟嘅朋友咧，我哋咧都會咧。係嗱，呢個就係75% 嘅酒精，即係我哋將95% 稀釋咗嘅啦。其實，咁呢啲咧就係搓手液，搓手液咧就係我哋喺一啲即係好彩咧，喺啲進口商嗰度攞到翻嚟。咁就而家呢一批咧，我哋就會做曬之後咧，就首先就俾醫護先嘅。咁今日啲醫護已經開始上嚟，我從來冇諗過真係政府醫院嘅醫護、私人嘅醫護服務呢個嘅少數族裔嘅教會。政府資助機構下面的弱智人士宿舍 的同工都上來拿，即是很看到那個物資那個的匱乏的情況是怎樣。我想告訴大家，我們是希望去到最需要的人，我經常都說資源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先。公民抗疫呢，就是呢一定要呢大家即做好資源管理，不要像林鄭那麼契弟，每一個人都是一個 resources management 的人的，我們自己啊。係啦，咁所以咧，我哋聽日咧12點鐘，朝頭早12點鐘，我哋上 中午 12點鐘繼續會喺我哋呢個城寨呢度咧，就會去免費送出呢啲嘅搓手液同埋呢個嘅75% 嘅酒精，都係俾醫護先。咁第二批喺聽日開始可以上嚟攞嘅咧，就係俾基層嘅清潔工人。你有工作證或者你著住件清潔公司嘅制服，你都可以上嚟。去攞免費去攞呢個嘅酒精同埋搓手液。咁喺夜晚我同阿郭榮孫經常去派呢啲嘅物資口罩俾佢哋嘅。譬如沿住英皇道，由呢、這個即係、就是、由西由東向西咁樣，由西向東咁樣。咁啊經過啲 單棟式的樓宇啊、街市啊，佢哋喺度，我大約知道佢哋邊啲時間 正正喺度工作當中，你觀察 清潔當中係啦。咁我哋就會埋去問佢，你需唔需要？大部分都需要嘅。咁佢話公司只係 provide 一個嘅啫。佢有啲甚至話佢個口罩已經用咗四日。咁我哋就會俾十個口罩佢，然後咧就問下佢需唔需要消毒同埋搓手液。咁我哋仍然覺得咧係，即係我會有個 priority 喺度。當然好多人話我老人屋企有細路仔有老人，我都知道大家好心急。但係人手就有，唔係人手嘅。其實好多人話我可以做義工，係嗰啲物料啊，你都知啦。 係啊， 你喺社區你就知啦。 原材料係好貴嘅，而家係 金月純係入唔到香港，深圳係唔入月純入香港。我已經打電話去揾以前認識喺深水埗嘅化工原料行嘅老闆，揾佢哋嗰啲批發商，甚至揾到進口商，先至可以攞到下一批。嗱，呢一批我哋已經做咗，而家派緊嘅。下一批就要下個禮拜先到。咁到時候有需要嗰陣時候。需要義工幫手就會通知大家上嚟，但我哋亦都唔會話即係儲存太多喺呢度嘅，其實因為都有呢個甲級危險品咧，咁咧所以就係即係分散啲地方去做啊。 即係一做完一批就送出去，一批就送出去咁 做好一部分就即刻送出去，咁啊寧願揸車去呢個供應商嗰度攞，即日攞，擺喺佢嗰個倉度，有嘅即日攞過嚟，有嘅即日攞過嚟，每次攞一罐兩罐咁樣做，因為唔係嘅話就麻煩。咁所以咧就記住，聽日12點醫護可以繼續上嚟。咁你話我係一啲機構、社會服務機構、教會服務緊我哋希望幫嘅朋友先。第一就係少數族裔嘅，第二就係弱勢社群嘅，譬如弱能人士啊，或者係傷健啊，即係傷殘人士、肢體傷殘啊等等呢啲咧。咁我哋都會優先。咁啊，有亦都唔係淨係一。兩支咁樣嘅，你要一個數量，我哋可以即係，因為我覺得 honor system， 我相信大家唔會喺呢個時間攞啲嘢去轉售，但係咧就亦都唔會話咧攞去炒賣等等，即係我信大家其實，咁所以聽日上嚟嘅清潔工人都好咧，如果你乜都冇，你俾個香港身份證我，我要係香港人，呢個係最基本的。 有冇個簡單嘅登記制度？即係唔會重複攞咁樣啊？使唔使？ 可以登記低個名字或者咩都好，但係咧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互相幫助，就係有個所謂嘅信任喺度咯。我覺得呢、這個我唔係話因為我自己有咩能力，我同大家一樣，即係普通人。但係咧，我覺得我做得到嘅嘢，你哋都做得到嘅。其實，所以我成日都話，你個區裏邊如果有獨居老人，你知道邊啲老人家喺度嘅，你上去問候下佢，有啲乜嘢需要，你甚至可以上去幫佢買餸。不用他落街又去撲口罩又成，跟住有些甚至因為冇口罩不敢落街。我認識啲朋友上去劏房户派嘢嗰陣時就係咁，因為很多老人家冇口罩，不敢落街。咁所以咧呢、這個未到嘅，如果三月先係高原期咧，而家只係開始。即係話我頭先計過條數啦，如果阿鍾庭耀嘅 survey 裏邊係真嘅話，即係市民只有兩個禮拜就存貨嗰陣時候口罩。香港的口罩荒會去到最激烈是二月底，因為疫情亦都去到高原期，而大家亦都對 virus 的恐懼更加大，甚至更加多確診和死亡個案，而市面是一個口罩都沒有，甚至是天價口罩。那怎麼辦呢？這樣其實我很多人幫我的，其實大家不需要即氣餒，我手頭上這些單我告訴大家，每一張都是我今天昨天鄺榮孫的收貨單。DHL 回來的地方 的 有斯里蘭卡的香港人，有紐約的香港人，有澳洲的香港人，有加拿大的、香港人等等。有些人告訴我，我的貨下個禮拜印度會到，我會即刻通知你去攞。所以我告訴你，這個是香港人過去那半年來積累下來的、那個、我們的 achieve 了的東西，就是我們 connect 了全世界的香港人，而香港有事的時候，他們都會回來幫我們。這個也是千萬不要氣餒說我們過去半年一事無成，如果不是這些單子，喂，不是假的，告訴你，真的，其實是看著的，還是就是那張 DHL 那張收據來的，其實是。所以我覺得無論送樽上來，大家看到我經常想起什麼，鄧寇克那套戲。你記唔記得丘吉爾吹雞叫啲人去呢個拯救英軍嗰陣時 候？咩類型嘅船都有。 乜嘢類型嘅船由最細 的，山板都整隻嚟。 最細嘅呢啲樽仔，到呢啲樽，到一啲更加大嘅，其實都有。當然我希望 大商家快啲動員起上嚟。唐英年好，林建岳好，乜都好，大家有錢有資源有能力，李嘉誠好，何柱國好，都動員起上嚟幫香港人。 佢就黃維基咁樣啦。 黃維基就飛咗去台灣啦。 雙倍嘅價錢揾咗一個生產口罩嘅機咧，就會運翻嚟香港，希望咧三月到咧就可以投產咁樣。 係啊，係嘛？即係佢都有佢出咗盡佢一分力，大家唔好分咁多，大家嘅差別，我覺得。而家我哋只有一個共同嘅敵人，除咗呢個 virus 之外，就係林鄭政權同背後嘅中共。只有一個敵人嘅啫，其實其他都係我哋要去關心嘅人，亦都希望社會裏邊越有能力嘅人。如果你係我嘅觀眾，你睇咗我哋咁多年嘅話，我而家其實係懇求大家將你哋有嘅資源同埋能力攞出嚟，幫翻香港人。嗱，呢個唔係政見，我成日都講，一個藍絲感染，佢會喺社區裏邊傳播。你幫佢其實幫自己，係咪嗱？我覺得好簡單嘅啫。雖然大家好多時就話做黃絲就好啦，今次點解咧？因為之前擠提就撳定啲錢喺屋企啦。 即係第一就對口罩係好有研究。 第二有口罩。 第二本身有存貨。第三因為唔 因為啲手足經過物資站，知道 政府係 會俾幾個你噶嘛？ 好多我觀察得到，原來佢十二月中到咧已經買定口罩。 最重要係咩啊？我哋翻唔到大陸啊嘛。一過關一睇你部手機，哇！見到你。有個城寨 app 喺度，可能即刻拍俾你啊！ 唔會因為食呢個海底撈中招。 係啦，嗱，咁今日咧就有啲話冇口罩咁點咧？如果你係手足過去嘅咧，我話俾大家聽，大家好多人有呢個6200嘅，係呢只3M 嘅呢只。咁但係你話喂，我個雷冠唔得喎，而家 P100 炒到好貴喎，P100 都成 嚿水 啊個雷冠。唔係啊，側邊嗰個啊， 嗰嚿嘢， 嗰嚿嘢 出嚟嗰嚿 啊。咁點咧？咁嗱，俾大家睇睇。我而家聯絡緊一啲朋友幫我手 3D print 做呢個 parts 出嚟， 用 3D 打印機。 係啦，藍色個 part 係咩咧？就係你嗰個單浸口罩。係 啦，一浸嘅口罩 就吸上去就界成九個圓圈。 九個，即係一個口罩可以用九次，喂，分開九次用。 係啦，呢個唔係我發明嘅。首先就係網上邊有個發明家就已經大家見到㗎啦，佢咧就做咗嗰個嘅用 O-ring 嘅。好似橡筋咁嘅嘢箍住嗰塊嘢喺呢個位嗰度。咁但係而家咧呢個 3D printing 嘅好處咩咧？就係將嗰個過濾膜啊，即係嗰個 filter 就更加緊密地咧擰咗落去，就好似原本嘅濾罐咁樣。 亦都唔會用嗰個 O-ring 嗰陣時唔小心即係整污糟咗。 係啦，嗱咁你話喂我其實一個已經夠㗎啦嘛，唔使雙濾罐。 佢個元氣咧就係嗱呢個封住咗，用嗰個 3D， 跟住咧呢度就用九分一嘅口罩，下邊就出氣嘅，咁就可以。 這個、 用足成日噶啦， 就可以用個 cover 擰埋佢。 係啦， 我淨係一邊咧有 filter 都得嘅。係 啦， 唔使兩邊有 filter 嘅，其實。 一邊入氣。 這個、就係最強黃絲口罩。嗱，有 3D printing 嘅朋友 啊，就係咁啊。 你要密切留意，有 3D printing 技術嘅朋友喺網上邊係可以 download， 好似係美國嘅嗰邊嘅設計嚟嘅呢個係。咁咧就嗰樣嘢 print 咗出嚟之後咧，我相信好多人可以免費送出去咧，俾有呢個嘅6200嘅口罩嘅人。喂，咁我唔理你幾時高原期都好，咁、 啊、 我剩翻嗰啲一次過口罩咁點啊？我送俾人咯、 啊。 當我計一計，我一個可以用九日喎，係咪先？我一個可以用九日喎。咁喺咁嘅情況下邊嗰陣時，我唔需要。如果我有一個嘅，我話資源管理就係咁嘅 resources management、 嗯。 當然你一定要確保自己足夠先。咁、然後先至咧諗計仔咧，就係、是、可以咧去幫人。你自己都唔掂，攣低你點幫人？係嘛？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方法。 總之個情況就好似喺飛機上邊，飛機永遠教你啲安全指引咧，就自己帶咗。如果萬一有災難嘅話咧，有空難嘅話咧， 幫隔 嗰個口罩跌落嚟，自己帶咗先，跟住先幫自己嘅隔離嘅朋友啊、仔女啊、小朋友啊、長者啊、弱勢社群去帶，就係咁嘅。你救唔到自己，你救唔到其他人 嘅。嗱，嗰個 parts 咧唔複雜嘅嘢嚟嘅，但係咧要 tight fit， 即係我意思係話啱啱好，因為咧。過濾病毒呢樣嘢唔係講笑，係、嘛？你用 O-ring 嘅問題咩咧？佢鬆啊會，鬆咗之後咧，甩咗嗰塊膜出嚟咧， 咁就變咗 甩咗個 filter 出嚟咧，就大鑊啊！你即係自己都驚啊，係嘛？咁但係如果佢係一個3D 打印擰落去嘅嘢，咁、用咁少膠，一啲都唔貴，使乜買個濾罐先？你橫掂炒到天價，而家亦都係。即係食腦啦，真係要。 即係小改變大改善咯、啊，呢、這個係。 喂，咁咪又贏咯。當中共林鄭月娥想用口罩嚟要你香港人跪低，所以我話點解全民抗疫等於全民抗暴咧？你搞送中咁耐，我哋都唔跪。 我會為一個口罩去跪低，我就唔跪。 嗯嗯， 我唔跪有咩方法？唔係話大家鬥氣噃， 係 都要諗計 survive 啫嘛。而家係講緊求生存， 都要諗計去 survive， 或者令到自己社區裏邊其他人 survive 噶嘛。咁我覺得嗱，手足一定有嘅呢、這個6200，我見到有人已經戴緊嘅喺街嗰度，真噶。我見到喺地鐵站出邊有人戴6200嘅啦，已經唔係講笑噶。亦都有人自制用嗰啲嘅五公升嘅礦泉水樽劏開一半，我見到一個張相啊，攞條喉駁住個喉片。 幾勁啊！嗰、那個係嗰、那個又喺港島嘅喎，港島街坊嚟 嘅。港島㗎，自制嘅呢個 DIY 自制。咁我亦都見到好多人 share NHK 用廚房隔油紙貼成風琴、橡筋、釘書機釘兩邊、拉開佢，然後咁樣戴，乜嘢方法都有。 頂住當先。 大家記住，有棉布口罩總好過冇。記住，當然你話最高級別。直接飛沫噴射怎樣避這些不行、但是喂大佬即你都要五成都好過零、 啊是啊、有人教就說戴兩個，一個呢就是這個外科口水手罩， 再戴個棉布口罩， 接著加個棉布口罩，個棉布口罩就可以洗過再重用的，那變成呢你個棉布口罩戴在裡面，接著外科口罩戴在外面，那令到呢你那個即係嗰個保護能力強咗之後咧，個外科口罩本來用一日咧，變咗用兩日。 因為佢唔會噴啲霧氣啊， 係啦， 因為你講嘢嗰啲嘅即係霧氣咧，就會令到佢裏邊嗰層會濕噶嘛，其實嗰、那個 moisture 會令到佢濕噶嘛，咁樣。咁咧就好多呢啲方式，咁我相信可能阿 Gary 你哋都可以咧用多啲呢啲喺社區，即係同啲街坊啊。即係講多啲呢啲嘅， 會教佢哋，可能要係 直接教佢哋， 教佢哋啊， 因為佢哋好彷徨，特別係年紀大嗰啲， 唔知咩事啲長者係， 係啊，即係佢哋特別係藍絲都唔上網噶嘛，除咗嗰啲即係藍絲群組之外， 就兩日前睇到呢個大台咯，影到有個男士咯，樓下呢個男兒女咯，因為買唔到口罩咯，咁跟住 阿陳遠心， 阿陳遠心就即刻夜晚揾得到佢，原來喺區裏邊送咗10個好似， 10個 即係頂住檔先咁樣，佢好感謝咁樣係。呢啲就係佢哋接收資訊長年累月係好單一途徑嘅話咧，就收唔到我哋頭先。即係喺各方途徑收翻嚟嗰啲，即係多元化嘅資訊係可以幫得到自己救人自助。 總之你用口罩去幫民建聯助選，意圖九月敗部復活，要我哋香港人跪低，對唔住，絕對唔會，絕對唔可能，係嘛？如果我哋係咁樣為咗咁樣而去跪低嘅話，呢個就正正佢想我哋咩？fatalistic 宿命啊嘛， 係啊，嗱，仲有我想講，細良講公民抗疫啊，嗱，大家知道咧，而家咧衞生防護中心咧，即係應該連續第四五日咧就出咗一個名單，叫正接受14天，叫唔係隔離啊，叫做咩啊？叫做家居檢疫人士所居住嘅大廈名單，那個名單咧越嚟越長噶啦，由半版紙而家去到三版幾噶啦，已經係嗱嗱，真係呢個又係比2003年嗰陣時差，就係點咧？2003年。第一你要搞掂，呢啲唔係確診咗嘅人士，但係呢啲咧係曾經同個確診嘅人士接觸嘅人，所以需要接受14天嘅呢個叫做家居檢疫嘅人士嚟嘅，咁樣係嗱。咁但係差咧，而家就係政府咧，原來民政事務處好、衞生防護中心好咧，係唔會通知嗰一個屋苑話俾佢聽，你嗰一座唔好意思，你有一座中咗。2003年 SARS 係會點啊？民政事務處話，因為你嗰座有呢啲咁嘅人士啦，需要隔離啦，我會帶埋呢啲防疫包啊、清潔包啊，係嚟同你一齊啊，帶埋啲資訊啊、海報啊俾你念啊，通知曬全層嘅人。而家冇㗎，係、要依賴管理， 好唔同㗎，係 啦，依賴嗰啲管理公司同埋居民團體。哇！撲街啦！原來我個屋苑我住緊嗰座中咗招啊，咁點算咧？咁樣係咁嗱，我經驗。沙田有個街坊嘅話俾我知，佢又做法團主席，完全唔知。但係因為 好核突呢個劉光華， 依賴佢哋點咧？依賴佢平時自己嚟啦，真係真係嗱，真係 個網絡 助人自助啦。佢哋經常觀察，知道自己住嗰個附近邊啲人咧，唉。例如經常翻大陸啦，工作上面需要翻大陸啦，又觀察得到，更加慘就係點咧？佢哋做14天嘅家居檢疫，但係佢哋要生存啊嘛。政府冇支援啊嘛，佢哋點咧？推住個大夾。走出去偷偷地去買嘢 哦， 嗱咁所以咧嗱，唔該個管理公司嗰啲法團、業主委員會、互助委員會，當幾個鐘頭之後，香港實施呢個14天嘅強制隔離嘅話咧，嗱真係要助人自助，你希望佢。 可以話俾你知啦，但係你亦都嘗試咧，盡你能力 identify 得到，或者長期留意住呢個衞生防護中心呢個叫即係在家居檢疫人士嘅大廈名單。如果你發現你自己嗰座有嘅話咧，第一你要加強做清潔個清潔公司，第二最好就係你個管理公司或者係嗰啲嘅居民咧，能夠估得到係邊一個，同埋咧又或者我諗呢條橋咧就應該係入信箱每户。如果你係唔該話俾我知，你需要有啲咩幫助，請你。你繼續係維持喺家居裏邊，我哋幫你去購買啲物資交俾你，點樣係能夠協助得到你，用令到你咧真係可以做到14天嘅隔離，係咁樣嘅。嗱，而家衞生防護中心幾差咧，就係呢14天裏邊咧，原來咧係去到最尾嗰幾天、最尾嗰幾日啦，去到第十日啊、第八日啦，先話先至刊登出嚟啊。所以嗰啲屋苑咧，有好多個屋苑咧就發覺，咦？上了名單 了都不知道， 跟住就話家居檢疫最後的日子，咦？三日之後就斷， 咁即係十日前 咯。過去嗰九日前我哋都不知道，喂大佬，咁你諗下而家呢個政府幾惡劣？ 賤格，我話俾你聽啦，即係 係幾惡劣，連呢啲咁樣嘅資訊都唔俾個社區知啊！所以我哋真係要諗計啊！ 班友都唔翻工啦，而家 email 治港啊嘛 ，home office 啊嘛，唔好話我批評公務員啦又。當市民個個擔驚受怕嗰陣時候，佢哋為香港人做乜嘢？嗰啲今日我見到啲區議員投訴，佢話唔好話民政處下邊唔開會啦 ，DO 台工啦 ，home office 啦，佢話連嗰啲大廈請翻嚟啊嗰啲嘅房屋經理啊、保安啊嗰啲好多都係行個圈就走噶啦，其實係。即係都揾唔到佢哋嘅，其實係你頭先講嗰樣嘢，零三年嘅情況係唔發生嘅。而家擺明就係要你整治你香港人，係嘛？你我啲公務員，我最緊要除咗3萬警察，我穩定啲公務員。所以話公務員罷工點解咁緊要咧？大家有冇諗過？林鄭點解要咁對你哋咁好？就係驚你哋作反啊嘛！點解啊？因為嗰個就係佢最大嘅危機嚟，因為 動搖咗佢嘅根本。 公務員作反係，但係唔敢咯，我覺得。即係我覺得當然今次， 但係好大件事啊！而家就要喐到你公務員，將你啲公務員送入去隔離營嗰度啊！各位公務員，你要諗清楚啊！點解適當嘅時候你一定要出聲？就呢個咁麻木不仁，甚至乎害緊香港人嘅政權，當你見到佢做嗰啲嘅措施係令到香港人嘅安全健康置佢哋於不顧嘅話，你哋要出聲，甚至乎要抗命，就係咁解啊！係， 同埋好簡單。香港全世界都有叫做 ETO， ETO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经贸办，经贸办事处。Geneva 有 ,Zurich 有 ,Berlin 有 ,Sydney 有 ,London 有武汉有东京有，全年使费都不少。我想问一下 ,ETO 有没有帮香港人去买口罩？住在全世界各地的，你不要告訴我你不知道香港人需要口罩，你不要告訴我們收不到政府的指示，一或過年去了玩，還是去了農曆年放假回了香港，或者去倫敦陪個兒子陪個女兒讀書呢？我不知道，我希望大家苦心自問，我真的不知 道。每個政府部門的首長，你問一問自己，又或者下屬問一問自己，是否適當的時候要跟林鄭說，要跟政務司司長 說，你還不跟這條仆街割席？ 這些隔離營，這些隔離營為什麼不是警務人員去做看守，進去隔離營提供技術上面的協助，而是要不同的職系的公務員去，為什麼不是警務人員？當你都收到你的上司的電郵要揀選人去的話，如果你們自己都不出聲，誰會幫你？冇人幫你，我想話俾你知係 呢個自己幫自己，我覺得完全唔使跪求呢班咁嘅撲街。佢要你跪，我哋正正就千祈唔好跪。跪咗之後，真係冇辦法抬起頭。如果你係為咗嗰啲咁嘅撲街口罩，走去賴嗰啲咁樣嘅建制派嗰啲撲街，所以我就話靠自己，靠自己唔係冇方法嘅。我覺得真係，即係大家唔好諗到就係咁絕望。好多人問喂，咁、那個 plan。嗰、那個 3D print 有冇拎啊？我揾到之後就會 upload 喺嗰個 Facebook 嗰度，咁大家就可以咧。其實好簡單嘅，係佢有埋嗰個 program download 落去部 3D printer 就可以開工人。 哇！勁喎、 啊， 係。 係啊，呢、這個唔係咩 rocket science 嘅，其實係。其實做口罩都唔係咩 rocket science 嘅，其實即係啲好基本嘅嘢嚟嘅啫。只不過喺香港呢個社會，因為即係已經工業化，已經工業已經冇咗好耐，大家就對嗰啲嘢好陌生。 就覺得好似話啲咩新鮮，即係又要 clean room 啊，又要即係好似啲咩先進器材啊咁樣。其實係不織布嚟啫嘛，係嘛？係嘛？最重要就係你有布，嗰啲唔係布嚟嘅膠嚟噶嘛，壓落去等佢三層四層黐埋啫嘛，就係咁簡單其實。即係所以嗱，我覺得除咗公民抗疫咧，唔係淨係 gear 咁簡單，呢啲消毒嘢我哋能夠刮到。我就唔揾零售商噶啦，而家直情直接揾進口商噶啦。一般市民好難接觸到，但係如果撞到個人識我或者有聽我哋節目，可以幫下手，又可以再揾到其他進口商，咁就自然咧可以揾到資源。嗱，好撲街噶政府，佢會與民爭資源噶。你唔好以為我所知啊，譬如有啲嘅醫院清潔嘅嗰啲嘅清潔品啊，即係嗰啲氯水啊嗰啲咁嘅嘢咧，會與民爭資源嘅政府係而家特別係。因為他哋自己冇資源啊嘛，係嘛 ？Popo 都會同與民爭資源嘅口罩咪咯。咁所以咧，我哋就一定要開拓我哋自己嗰個嘅，即係呢啲資源嘅渠道先。咁然後咧就係即係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我做嘅嘢。我覺得，如果你話冇原材料，即係我諗下區議員可唔可以？即係如果我揾到俾你哋，你哋就可以喺區嗰度。好簡單嘅嘢嚟嘅，其實都唔係啲咩化學嘢添啊，其實有量杯搞掂。 所以有啲區員都自己去買啲原材料去整，即係少量嘅洗手液係應急嘅。 係因為佢買唔到原 搓手液。 而家如果我揾到翻嚟買嘅，或者有朋友幫到手攞到翻嚟嘅話，多多錢我都會俾。然後咧，跟住咧就係你哋去 container 唔夠，你就叫佢哋攞，唔好攞嗰啲礦泉水樽唔得嘅。如果特別係酒精啊，唔好啊。就攞一啲嘅屋企裏邊一啲即係譬如有金屬好或者係呢啲膠呢啲用 厚身少少，係 啦，厚身少少，唔好 PET 嗰啲膠。咁嘅話咧就唔會腐蝕嗰啲膠嘛。咁啊搓手液反而容易啲，我覺得。咁咧就慢慢大家慣咗，即係等於連龍牆一樣啫嘛。大家慣咗個區裏邊嘅人，大家走埋一齊咧。喂，呢個點止抗中 connect 年青人啊，反送中。呢、這個 connect 成個社區喎， 係啊，黃藍啊， 乜嘢人都 connect 嘅喎，其實係，係嘛？咁所以咧，嗱，你即係轉危為機就係咁啊！你自怨自艾冇用嘅，日日詛咒林鄭死全家，遲早嘅啦，我覺得都冇乜大幫助。最重要係咩咧？就係要令到每一個人 empower 自己，empowerment 為自己充權係最重要嘅。每人行出一步，行多一步，咁樣嘅話咧，我理得你死，你咪喺度做大戲咯，你班友係嘛？即係嗱，除咗一啲好嘅生活習慣，之前我哋講咗好多次嘅啦，其實即係譬如洗手啊， 中女三寶啊， 係啦，咁咧就保温杯啊，你話我買唔到一啲酒精，喂，保温杯都買到啦，話好平嘅啫，其實即係你咪送俾嗰啲老人家咯，係嘛？即係等佢哋多啲暖水飲住喎，即係唔好個喉嚨乾渴啊，其實咁呢啲係好基本嘅嘢嚟嘅。咁啊，維他命 C 啦，大家知啦，其實即係如果係預防傷風感冒嘅話，咁呢啲都好基本嘅嘢。咁最重要係嗰種精神出到嚟，我覺得一種社區為本嘅精神。嗱，呢個香港過去七十年代係咁嘅。我細個嗰陣時組織互助委員會成立，嗰陣時冇業主立案法團嘅，其實係 MAC 先嘅 Mutual A Committee 叫做。點解叫做 Mutual A Committee 啊？嗰陣時仲有一個 concept 叫做 neighborhood 鄰舍。而家冇噶啦，大家住私樓邊度有 neighborhood 啫？居屋邊度 住咗兩年都唔知道嗰條巷嘅尾嗰陣時嗰家人姓咩嘅？ 嗰個屋苑裏邊有冇獨居老人？你唔會知道。但係我哋要翻去呢個 neighborhood 呢樣嘢，抗疫 neighborhood 係好緊要。好似你頭先講，喂，佢成日翻大陸嘅，可能好有機會感染嘅，或者佢已經係自我隔離緊嘅。咁 你亦都唔想見到你嘅鄰居累咗喺屋企裏邊死咗，你都唔知噶嘛？係 係啊，有啲嘢你幫佢買埋去超級市場買埋嘢好，其實 你明知佢做緊十四天嘅自我隔離噶啦。咁喂，大佬梁俊啊，咁點咧？咁樣係 即係我哋細個 係要幫佢噶，係 我爸爸媽媽翻咗工，冇人理我，冇飯開，點啊？得去隔離嘅師奶嗰度咯。 係啊， 一路睇電視，一路食飯啦，喺度就係咁。我哋係嗰細個係咁樣長大，因為我哋喺七層大廈就係咁嘅，其實係。呢啲唔係話我哋要去懷舊，亦都唔想係翻返去呢個咁艱苦嘅生活。但係我相信，就算我喺加拿大有陣時短住都好啦，其實人哋都係好強調 neighborhood 嘅，即係隔離左右，譬如街尾架車俾人 剝咗玻璃，咁大家即刻會通告，喂，琴晚邊架車俾人剝玻璃？前晚我喺個後院泥巴見到邊度有人喺度裝下裝下，大家小心喎、啊。或者我有一張 sofa， 大家有冇人要啊？其實好多西方嘅先進嘅國家都係咁嘅，即係嗰種嘅 neighborhood 嘅關係，其實係比起屋企人更親密。真係，你知道外國人。Thanksgiving 先見一次嘅啫嘛， 我喺美國住嗰陣時候都係噶，佢哋有個習慣係唔覺得係要好多朋友，但係佢哋好少量朋友，但係就好親嘅， 好親嘅， 好多時係會有。 一係就星期六日就一係 會有種咁樣嘅精神。 後院 barbecue 係啊， 然後跟住隔離個細路敲門就係我校籌款買 donut 啊咁樣，大陸人就扮人門嘅，所以好乞人憎嘅，係啊，咁我哋通常都係幫襯佢買盒 donut 咁啊，等佢翻學校有交代咁啊，即係鬼佬呢啲嘢咧，其實大家睇到佢表面嗰個嘅。即係好多即係所謂嘅進步價值觀啊、平權啊呢啲咁嘅嘢，但你睇唔到佢其實佢有啲好傳統嘅一面嘅。其實 church 啦、啊，即係教會嗰個功能啦、啊、凝聚嗰個社區啦、啊，好多喺艱難嘅時間裏邊嗰個牧師啦、啊、傳道人嗰個作用啦、啊，然後跟住就係鄰舍，其實就係 backyard 喺個 backyard 裏邊燒烤，或者隔離嗰個喺度洗車嗰陣時候，你行過去嗲兩句，係咪嗰個無花果樹熟嗰陣時候，種一盆攞過嚟俾你。就我在加拿大享受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这些香港是很少有。 很传统的其实是。 其实是很传统的东西。 你会觉得咦这些不是我们小学小学读书的时候讲到的东西的吗。 是啊，但我们这一代呢，我们成长在一个中产化的社会。中产化代表就是太古城。核心家庭。然后呢就是什么都在那个商场的平台去解决。 我们透过消费所有东西都可以买到回来，是服务来的。 我 们 的活动场所就 是 在一个太古城商场那里。咁然後咧就放工就喺地鐵上太古城商場，然後再上屋企，咁就完成曬你一日嘅活動啦。我哋從來都唔需要 neighborhood， 我哋覺得係嘛？食飯啊，點可能叫隔離屋翻嚟屋企食飯嘅啫？出街咯，我哋點會請鄰居翻嚟食飯嘅啫？其實真係諗下諗下， 諗下冇， 真係冇嘅喎，真係 從來未試過㗎。其實係 咪因為我哋以前徙置區就好普遍嘅，其實去。串勻曬成條走廊， 嗰陣時講話家鄉筷子啊嘛， 係啊，細路仔咁啊，嗰陣同嗰啲隔離嘅師奶就話：，唉、哎，冇所謂啦，劉師奶家鄉筷啫咁啊，咁啊，咁就叫佢過嚟，即係叫我過去食飯嘅啦。其實嗱，呢啲嘢咧，你講落去咧，係香港人嘅本質嚟㗎。我覺得我哋好善良，香港人亦都有公義心，佢哋亦都會見到需要幫忙嘅人咧，係會幫忙。好簡單，我成日都話：，喂，停課，你話俾我聽，三月二號復課。一定不会，你听我说真的，我是灯神。为什么？没有口罩服什么课？学校派不到口罩给学生， 现在就要避免多人聚集的地方嘛。 还有三月才是高原期， 哪个担当得起在学校里面爆发？ 不是啊，就算我说学校有一万个口罩，很厉害啦，很厉害啦，已经存了一万个口罩， 一个礼拜可能是 一个学生，800个学生一间学校，一个学生两个口罩一日，1600个，我睇下你挨得几耐。 同埋小朋友啊， 十日未到已经冇晒啦。 特别系小学啊，小朋友系玩，系周围摸噶。 只手啊，大家喺度你揽头揽颈啊，咁啊系。 系佢哋嘅习惯。 好啦，但系你再问落去，咁啲细路仔点算？爸爸妈妈翻学翻工，唔翻学嘅细路仔点算？唔好话佢嘅学业添啦，边个 take care 佢哋？ 系日常生活。好現實嘅呢個， 好現實嘅呢個問題，係嘛？佢小學生，唔通佢自己兩子弟喺屋企啊？要家居意外咁點啊？阿爸爸媽媽又擔驚受怕。嗱，呢啲就 neighborhood 啦，我覺得能唔能夠出到翻嚟咧？呢個會永遠改變香港人，正如過去嗰七個月一樣。其實佢已經係種咗嗰個根喺度。如果跟住以我哋攞翻呢個鄰舍嘅精神，自己 mutual aid 啊，我哋叫做互助嘅精神出嚟嘅話，呢個亦都會改變緊香港人。这个改变完之后呢，就已经其实落去抗警暴啊，现在美孚的居民出来已经是改变了的了。以前大家不是逆来顺受 的。那就是中产区来的。 是啊，大家不是逆来顺受的。现在不是的，还上紧街的。现在美孚的人。 听说好像又开业主大会了， 没 有居民大会了，听说又。 是啊，所以我说你如果是 捉到另外一个医护界的医生下去讲解啊，是黎德仪啊，好像是。 有很多人就話，有聽眾就話50歲以上先至有呢啲經驗。 哦， 互助委員會啊 ，MAC 啊，咁樣好簡單，我覺得。你當你完全冇經歷過，係新鮮嘢都好啦。大家試下，真係啊！你幫我揾你嗰住嗰、那個，如果你係住公屋或者居屋嘅話，你住嗰層樓裏邊有冇老人家需要幫手？係嘛？你好簡單嘅啫。你話我揾唔到， 你攞樓下問個保安就知㗎啦。 又或者係由自己住嗰層開始都得㗎，開始都得㗎。 或者你去個佢哋平時聚集嘅公園，你就知㗎啦。係 啊，你問一問自己。 公屋就好簡單嘅，嗰啲老人家坐喺公屋嗰個 lift 托 lift 口嗰度喺度傾偈㗎嘛。係嘛？你問下佢阿婆，你需唔需要口罩啊？咁樣夠唔夠啊？ 嗯， 係嘛？即公屋反而好啲，我覺得。其實居屋就冷漠啲㗎啦，已經係。私人屋苑就更加冷漠。 更加冷漠，閂埋門。 係啊，私人屋苑更加冷漠。不代表個老人家會有人照顧嘅喎，私人屋苑。 不過個別私人屋苑都唔差喎，我觀察到最近有啲咧，佢哋自己喺個網絡上邊咧，不斷去分享買口罩啊、呢啲清潔包啊、洗手液嗰啲資訊啊，係。 嗱呢個幾好。 有時候有啲分享，佢哋又利用科技去補救，即係嗰個 physically 嗰個上面嘅限制。 啊， 呢個都好嘅，呢個亦都喺過去個運動學翻嚟嘅，係。 T G 咯，係啊，喺裏邊自己知道即係 資源分享，起碼要有資訊先咁樣係。 嗱 ，resources management 咧，其實係有幾個 level 嘅，我覺得，即係我係皮毛啦，好多都係專家，我皮毛就講幾樣嘢，我覺得第一咧就係即係我自己好重視，除咗去做呢啲產品之外咧，就係個流程管理點樣分發出去 ，process management， 因為你唔係淨係 store 喺嗰個倉嗰度冇意思嘅，即係我積存埋大量呢啲咁嘅嘢咧冇用嘅。我是要做完即刻拿出去，做完即刻拿出去，怎樣去到需要的人那裡，這些即是一些很 key issue， 我們叫做都關鍵的一些步驟這樣。那我自己希望是什麼呢？這些的製作呢，即是我都說現在城寨真的變成城寨城寨其實以前是整個九龍的地下工場嘛，做魚蛋、啊、腸粉、啊、燒賣、啊、牛丸、啊、 幾時會補牙 補牙和製毒我都說自己變成 Breaking Bad 裡面的這個Dr. Heisenberg， 那就、是可以一路做下去的。但是呢我們做完這批之後呢，我們如果 sustainable 呢，再有大批貨來呢，那我們呢就會、就是、當然是會用一個收回一些的、就是、成本、啊、 成本呢， 因為 sustainable 令到可以繼續 嘛，你即是你免費派來的量很大，那呢就有能力來拿的，他不是未必是他不是沒錢買，他買不到嘛、 嗯、 那然後呢就即、就是適隨專便，真係你話我冇錢嘅，你咪攞咯，係啦，就係、是、咁簡單嘅。 而家有啲黃店就自由定價，擺個箱喺度。 我都係諗住都 係咁。想個計劃咧係 sustainable 繼續落去嘅，你認為幾多你擺落去啦？我哋攞翻啲錢又係再買另外一批，又再整個呢啲資源出嚟俾大家。 我今日我真係好感動，有個保安上嚟攞， 係 佢話我真係冇嘢可以俾你，佢就揞咗五包嘅保温保暖貼。 哦，保暖貼係。 是啊，他說我家裡有的就是五個保暖貼。 哇，真是以物 易物。因為我看到張桌子，我問鄺榮孫，我說咦，為什麼有保暖貼在這裡，這麼冷嗎？他說不是啊，剛才拿東西的那個阿叔即是給我的。他說他有些 contribution 他想，即是他不想是免，即是無償。 他又想參與，但 是想參與有些 contribution。 自己又有得感覺好一 點。他就拿了家裡，他說我有的就是這樣了。我說好啊，我們有機會就都轉送老人家。嗱，呢啲就係、是香港人嘅標題嚟嘅，我覺得呢、這個半年嚟，呢七個月嚟已經大家睇得好清楚。咁、我哋希望係咩呢？做完到基層工人、弱勢社群之後，可能到社區嘅老人，到時可能就靠你哋去 identify 佢出嚟 嚇。係啊，個 network 去 identify 出嚟，因為我諗你哋可能做 case 已經知道，即係。 有，咪協助佢哋申請長者卡嗰啲，已經全部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就可以幫你喺我哋嗰度攞完之後，你就攞去就去分發俾佢哋。咁就真係去到最需要。 我哋可以做到打電話俾佢哋嘅，係。 係啊，甚至係你分發嘅過程裏邊咧，你當一個 home visit， 再問係啦， 再問嚇。你即係有一個做一個 Google form 又乜都好啦 ，Google sheet 好啦。咁咧就係咧，裏邊你可能即係佢有啲 basic need， 即係喺而家抗疫裏邊嘅，滴滴滴滴滴。咁可能做一個嘅即係統計，需要啲呢個社區需要啲咩嘢，嗰啲老人家需要啲咩嘢。我唔知道有啲留言話俾我聽，有啲獨居老人嘅送飯服務都停咗。 哦，哇！呢個好嚴重喎，呢個係 嗱，我唔知係咪啊，即係係咪之前因為宣布公務員 home office 嗰陣時停咗，定係咩啦？即係個別啊，定係偶然因素咧？咁、即係我唔知將來疫症再嚴重啲嗰陣時會唔會出現呢啲情況。咁就可能要社區裏面嘅年輕人咧去 take up 呢啲嘅，即係或者停課啊，大專院校未復課啊，或者中學未復課，中學生都做得到㗎，你咪去 take care 嗰啲老人家咯，係啊，送嘢俾佢啦，幫佢買餸啊咁咯。這個其實唔難嘅，我覺得真係。再做最重要就係你有個意志做落去嘅啫。你面對一個咁撲街嘅政府，你香港人唔 empower 自己，咁你咪一世做奴隸。 你問我你揀邊樣啦？其實係係咪先？佢正正就係咁樣，我用呢個口罩方啊，係嘛？呢啲咁樣嘅搶鹽搶鹽添喎，而家好似係嘛？衞生巾都搶啊！ 今日見到有人搶可樂， 搶可樂。 不過通常都係長者，所以請家裏邊嘅長者或者各位朋友，如果你識你屋企有長者嘅話，叫佢小心，唔好誤信一啲咁樣嘅留言去搶埋一份。佢喺搶嘅過程裏邊又浪費咗個口罩，又有機會去到人多嘅地方咁樣， 感染啊，有機會係啊，有機會感染呢、這個呢、這個我覺得係最麻煩嘅，其實係。咁所以成個抗疫。我點解話要發動公民抗疫咧？唔係公民抗暴咁簡單，呢個係公民抗暴嘅2.0。3.0係咩咧？就係民主自由嘅香港。當我哋成功能夠將呢個疫情喺社區擴散裏邊減輕，林鄭就坐喺度等佢社區擴散，令到佢邊境抗防疫嘅政策失敗咧，就掩飾，大家唔再喺嗰度施壓。嗱，呢個好鬼毒啊！我話俾你聽。你都冇啦，都社區感染啦，都唔係大陸人帶落嚟噶咯，都冇得防啦。咁你仲搞咁多嘢做咩咧？嗱，係咁講啊，我覺得 梁卓偉就係講呢樣嘢咧，變相就係而家已經太遲噶啦，唔好意思啊。 而家啲冇去大陸旅行嘅經驗都已經瀨嘢咯，即係本土啦、本土化啦、社區爆發咯。咁你仲搞邊境抗疫做咩咧？嗱，呢個就係佢想要出現嘅 scenario。但係我覺得，就算即使係社區爆發都好，你要將社區爆發嗰個感染率降低。嗱，香港。你睇翻過去，我哋而家嗰個 case 啊，你睇翻阿 Robert Chong 今日講喺記者會講，佢話我哋過去由個調查開始之前嘅七日嗰一個禮拜裏邊咧，香港嘅確診個案係70%，台灣同澳門一個60%，一個50%，兩個都係比香港確診個案嘅增幅低。係嗱，呢個好小心。 呢個就係輸入嘅人口。 係啦，即係話香港嘅抗疫嘅表現係比台灣同澳門係差的。 同埋喺中國大陸以外嘅地方，應該係菲律賓同埋香港就有死亡個案。暫時其他國家都未有，你亦都知道其他地方、其他社會都未有，你亦都知道另外一個指標嚟。 係啊， 我哋做得好差。 香港就係39歲嗰位男士。係 啊，係啊。你唔想香港嘅醫療系統，任何一間公立醫院好似武漢嘅第五醫院咁，所有嘅醫護人員都感染咗，根本就超負荷嘅話咧，係要繼續爭取封關，就係咁嘅原因啦。 嗱，呢個咧，我覺得咧，正正就因為社區爆發咧，社區抗疫、公民抗疫嘅重要性。嗱，當然我哋去唔到去邊境嗰度去阻截，但係咧，如果你喺社區裏邊能夠大家第一嗰、那個，我覺得今次大家防疫嘅意識係高咗好多，因為大家唔信嘅政府，所以我哋唔會好似呢、這個即係、就是、李醫生咁樣咧，係即係因為佢擁護嘅國旗而令到佢自己失去咗生命。因為我哋一開始已經唔信啦。當佢話可防可控嗰陣時候，我記得我哋喺節目已經講啦，記住口罩，戴口罩，翻去記住將個禁制嗰度消毒。我哋好早喺節目已經講，翻去叫個法團黐咗塊膠喺度。呢啲我哋沙士經歷過曬。 哇！嗰成應該5個禮拜前已經講。 5個禮拜前啦，係啊。 5個禮拜前。 如果有聽節目嘅都知㗎啦，你就醒目嘅買定幾個幾盒口罩㗎啦。 唔係真係好多黃絲喺12月底已經買口罩啦，已經係。 係啊，已經廣傳㗎啦。所以咧。如果你的防疫意識是高，嗱呢個我話俾你聽啊，唔係自吹自擂，的而且確係因為我哋唔 Q 信呢個共產黨，唔 Q 信陳肇始同林鄭，所以我哋自己搞啦，唉唔好等佢啦，係咁樣有關。但你要令到佢再進一步拖慢佢社區嗰個感染率咧，其實有數字睇噶嘛，其實係嘛，大家即係當打機咁樣，你會知道我哋嘅表現好定唔好嘅，其實。即係每個區都係喎，譬如呢個感染係邊區咧咁樣，大家都可以作一個比較喎。咁其中一樣嘢係咩咧？就係咧，盡量去幫嗰啲人，特別係身體弱嘅老人家咧，唔好出現喺一啲嘅人口眾多嘅地方、密集嘅地方。呢個係靠社區互助嘅。如果唔係佢，好似啲獨居老人同埋劏房户，佢冇辦法冇口罩都要落街啦。 佢基層勞工就係日日都要翻工， 所以我點解一定要俾咗佢哋咧？呢、這個助人自助就係咁嘅意思。 冇時間去排口罩，買呢啲咁樣嘅清潔包係。 係啊，我問有一次我喺食肆嗰度，我問嗰個清潔工，佢話我冇啊咁。咁我話即係我俾你啦咁。咁我咁佢即係其實有陣時好心傷嘅啫。好多基層工人咧，佢從來都係俾個社會排擠喺邊緣嘅。特別係喺垃圾站裏邊嗰清潔工。我攞俾佢嗰陣時咧，佢唔信，佢問我：阿先生，你係邊個公司㗎？佢以為我賣嘢俾佢， 係啊 ，sell 啊， 佢以為我 sell 口罩俾佢。 跟住我再講，我話我送俾你嘅。佢話真嘅，你邊間公司㗎？我話我邊個唔重要，我話總之我係嚟送口罩俾你。咁你睇到其實，因為個社會從來冇對佢哋好， 佢哋從來都受到唔好嘅對待啊！你會睇得到。 喂，大佬，你而家幾撲街？你睇職工盟嘅記者會 啊，係啊， 拖外判清潔工嘅數，政府拖數喎。有冇人調查下點解政府會拖外判嘅人工咧？係嘛？跟住嗰啲外判嘅冇任何嘅保護，乜都唔會，因為佢外判就唔 Q 理佢。你諗下係咁樣喎？你當係人嚟嘅咩？大佬，佢幫我哋嘅社區清潔緊嘅喎。 有汗出冇糧出，仲拱到佢上前線嗰度死咁滯。 同埋我想問一下，當佢哋罷工唔做，或者因為受到感染唔敢翻工嗰陣時候，邊個受害啊？所以我就話呢個係自助人自助就係咁嘅意思嚟嘅，呢個係唔係話我點咁偉大，我要有光環，我要有存在感，乜都唔係，而係你幫咗佢之後，其實係幫翻你自己噶嘛。個原因就係如果你個社區已經烏里馬查啦，嗰啲清潔工人罷工，甚至佢因為冇防備裝防護裝備嗰陣時候，佢唔翻工啦， 或者佢累低咗， 或者佢累低咗啦， 係啊， 咁點啊？你唔好以為淨係武漢肺炎喎，而家都係流感高峰期嚟喎。而家都係流感高峰期嚟嘅，所以隨時都會發生嘅呢啲流感嘅即係疫，另外一種疫情 都會打低佢哋嘅，係。 所以你幫佢咪即係幫翻自己咯？而社區抗疫點解係公民抗疫咧？公民嘅意思咩咧？林鄭就淨係話公民要守法，其實守法唔係公民嘅意思，或者唔係公民應該要做嘅嘢嚟嘅。其實公民係咩咧？就係你除咗納稅啊呢啲咁嘅責任之外咧，你要超越你自己個人嘅利益嘅嘢。嗱，呢啲藍絲係唔會明白。好多人問我藍黃之分係乜嘢？我話好簡單嘅啫，其實藍黃之分就係你係咪一個公民。如果你認為你自己係一個公民 citizen 嘅話咧，其實咧你已經係唔會係藍絲嚟嘅。你話你眼中 因為藍絲從來唔知咩叫利他主義， 佢淨係知道利益。 係啊， 利益至上。 自利嘅啫，淨 係啊，全部都係自利，好簡單。你話嗰啲咩？ 永遠唔明點解醫護要罷工？佢啲邏輯轉個彎，佢哋已經 佢哋唔明 唔識分辨嘅。 點解嗰啲香港咩工商聯會送口罩上去武漢啊？佢一定係做大陸生意嘅。你問我點解大 S 小 S 范偉琪會孖叉蘇貞昌？你而家睇到蘇貞昌有遠見啦，全球搶口罩嗰陣時係嘛已經知道啦，認錯啦。但係點解嗰陣時孖叉？其實好簡單啊嘛，佢亦都冇咩理念，佢只不過就喺大陸揾食。其實就是一條藍絲，你問我大 S 小 S 都是一條藍絲，就是因為在大陸揾食，所以咪要講啲咁嘅説話咯。 唔係，其實比藍絲仲差，因為冇 conviction。 呢啲叫做 係冇 conviction。 面譜式忠貞啊， 係啊， 真係噶面譜式嘅忠貞就係咩咧？用最低嘅成本發個 post， 可能經理人教佢，可能 以為講句説話討好主子， 即 係 護旗手一樣。 嗰個市場想聽嘅嘢咁啊講噶啦， 係啦，護旗手啊等等呢啲全部都一樣，係最濫情、最廉價嘅愛國主義嘅嘢嚟嘅。大家就按個 like， 做一個護旗手咁就搞掂啦，咁就可以以為咧，下次申請批文啊，做嗰啲湖南衛視、浙江衛視直播節目啊，就可以咧繼續可以賺取每集30万嘅人工。其實結果有個台灣男明星咪就咪死咗咯， 猝死。 係啊，咪就係開工做到猝死咯，感冒嘛，因為都要開工嘛。所以我就係話呢啲咧係藍絲嘅邏輯，就係講利益。我哋而家要令到佢哋，我有個朋友好笑，佢話佢個群組裏邊好多藍絲。咁大家喺度埋怨政府啊，而家咁啊，撲唔到口罩。咁當佢話俾佢聽，我可以俾口罩你，佢哋好唔相信。 哦，咁好死！ 個藍絲群組裏邊嘅人好唔相信， 因為永遠自己唔會諗過要做。 佢唔會諗到我同你政見咁唔同意，你會幫我。你諗下嗰下 impact 幾大？ 佢會覺得你害佢添啊！ 唔會唔會，即係真係好感動。 我要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先俾 我 咧，好似宇文安咁樣。 唔需要，我覺得。有人性的人就會明白那一下感動位就會出現，如果那個人是有人性的話不需要他喊口號，藍絲就照喊，有什麼所謂，喊完光復香港天滅中共的話，他跟著那頭就說這個武漢好東西，其實是一樣的，其實是即是那唐景換了他就喊不同的口號，所以我覺得沒意思，我覺得這些東西。但如果你說你 engage 了他們的話，你慢慢你不需要灌輸什麼政治信念，你告訴他社區自救是什麼意思，你都可以做多一步，諗多一步嗰陣時候，佢就唔會係藍絲啦。藍絲係咩啊？係唔諗嘢嘅腦殘，同埋佢相信權威啊嘛，相信跟大佬，大佬會睇住我啊嘛。而家大佬撇咗啦，咁點啊？ 點解大佬會掟低我哋嘅咧？ 係嘛？係咪再跟佢一個大佬啊？係咪？佢哋自己都會諗啊。 以前他成日諗住，他不是信仰共產主義，乜都不是。他信仰的就是一個整整齊齊的秩序。我只要認住最大粒嗰個，誰大誰惡誰正確，咁我就有得食啦。咁做生意如是，投票如是。但而家發覺唔得啦，呢個食物鏈斷裂啊！今次 個現實點解信政府以為掂啦？唔怕啦！而家點解信政府會 PK 嘅咧？咁樣 係啊，個食物鏈斷裂啊！而家咁所以咧，亦都係一個時間將佢變翻成為一個公民。香港一個國際城市，當公民越多，有具公民質素嘅人越多，呢、這個社會往後倒退嘅機會越細。最終被歷史淘汰嘅只有呢啲咁嘅無恥政客。你想想抗疫之後這班人的仆街，陳肇始好、張建宗、劉江華、邱騰華、林鄭月娥、 羅志剛， 哪個人還會覺得他們是社會精英，可以領導社會的人？下一屆政府哪個人敢用他？就算學校都不會讓他回去，我是社工系的系主任，我會不會請羅志剛再？為什麼？因為你會發覺，喂，不行、影響個系嘅聲譽喎，學生會反感喎，社會觀感唔好喎，收唔到學生喎，你會唔會再請翻陳肇始？唔會嘅，其實係 佢嘅實踐係一團糟啊！你仲請佢翻嚟教書咁樣， 玩完㗎啦！佢哋嘅政治生命喺1月22號到1月30號之間已經玩完㗎啦，其實係唔會再有政治嘅機會俾佢哋繼續做落去。佢可以領翻個嗰啲咁嘅社福機構 NGO 嘅位。肯定臨走之前安排定自己後路，但係佢哋嘅名字會一世釘喺呢個恥辱之柱上邊，等於楊永強、陳逢富真，你而家企出嚟扮咩世衛總幹事啊？係你幫中共掩飾，中共將你投桃報李擁上去做，其實係 keep 把，即係話嗰啲馬攬嘅導遊，其實係 係 幫住個馬攬嘅黑社會去頂罪， 又走出嚟哽咽啊！佢又係 佢要幫習近平先 啊 嘛， 係呢條友。 你等下佢同嗰個埃塞俄比亞政棍係一樣噶，一男一女，兩個都係幫習近平先噶。但你睇下，同時間你睇到德國明鏡周刊呢、這個冠狀病毒下邊寫住 Make in China， 跟住你睇時代周刊、時代雜誌封面今期戴住口罩嘅習近平。人哋西方咪表曬態咯，你啲咁嘅第三世界國家之後，我話俾你聽啊，世衛唔會再由呢啲咁嘅中國模式。今次全世界都感受到中國模式係最撲街嘅嘢。你諗下，真係我都話啦，半年前我哋大力反對中共模式，冇人會相信會夠國際反華浪。 一年前啊， 一年前， 一年前呢個中美貿易戰開始啊。 我哋已經話會有國際排華，然後咧全世界都會反抗呢個中共模式。香港人唔好氣餒，我哋只不過企喺反抗中共模式嘅最前線。而家已經行咗一半，大家見到全世界禁飛，中國人、華人其實係排華，其實係 排華。 香港人都同佢攬炒嘅，其實 係。唉，最慘連亞洲唔少人都攬炒嘅，最慘就係即係連累埋人哋啲累街坊嘅。 大佬，你而家2020東京奧運會都唔知搞唔搞得成啊？連累埋日本人啊，你知唔知啊？真係㗎！ 日本係喺中國大陸境外確診嘅個案數字最多嘅，真係慘啊！係而家慘過台灣啊！係 係啊，慘過台灣係。而家2020，喂，好快嚟嘅幾個月啊嚟㗎啦！我以為睇阿基拉先至有2020奧運會搞唔成嘅啫，即係大有黑羊1984年已經預告咗呢個東京奧運會搞唔成啊！真係，而家有可能搞唔成啊！真係你諗下人哋幾即係幾鬼憎你呢啲大陸佬啊，大佬！即係如果你問我今日你都唔承認呢個中共體制嘅問題，冇嘢好講，真係你繼續食你嘅海底撈翻去，繼續食你嘅呢啲咁樣嘅咩喜茶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大家根本就道不同不相為謀。如果今天你都看不清楚这个林鄭月娥是一个直接受中共控制的傀儡政权，你仍然觉得香港在这样的制度下仍然享有高度自治的话，也都恭喜你，将来确诊个案越来越多，甚至死亡个案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不懂反省，这个是体制，是制度的问题， 在这个灾难面前血淋淋地去展示给我们看这个独裁政权可以做多恐怖的事。2025是吗？这个中国制造 Make in China， Make in China 带出来的灾害，这些造神运动权力高度地集中在这个这样的集体手上面带来的几恐怖的后果，没有任何制衡的政府原来可以做这么多事，而这些事其实是害人的，是会杀人的。 這個實際上大家全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反共的浪潮了，其實你無論你怎樣這個譚德塞好雞珍好怎樣幫習近平 spin 都好，怎樣領導抗疫都沒有用，你只是提昨天這個李醫生過身這件事，內地其實已經是民情洶湧到不得了，是要係咁刪，係咁刪，係咁刪。 個人明明講係救人，話俾你聽，大家要小心，俾你判罪， 警戒， 俾你話係警戒，俾你係囚禁咁滯，造謠，而家死咗， 係啊， 嚇，被封為烈士。 中共一定會將成個抗疫扭轉成為一個感動中國嘅一個抗疫戰爭。 一貫嗰啲白事當紅事辦， 白事當紅 事辦，幾荒謬呢個，即係世紀大。 袁秋雨啊，嗰啲又會死出嚟，點樣歌功頌德啊咁樣？呢啲香港人已經唔再受。亦都冇人敢喺香港發起任何公開嘅籌募口罩同埋物資嘅活動啦！睇下今次，冇人敢發起啊！邊個發起我第一個埋去咧，孖叉佢啊！如果擺喺嗰啲咁嘅街站嘅話，係嘛？呢個根本就係中共同香港攬炒，其實就係中共同香港攬炒。佢係為咗咩啊？係一個獨裁政權嘅面子啊！嗰下先恐怖啊！喂，大佬，就算你話世衛出。呢、這個升級1月22日已經升級了，其實應該那次會議裏面阻撓世衛升級，為乜啫？你見到根本就是為了面子，最終30日咪又要升級。好了，下一次應該最近應該下個禮拜開會，究竟會不會成為呢個全球、大疫症大爆發？這個 pandemic 呢個是另外一個級別了， 更加 嚴重的級別了，而家不知道。但是你我今天看了這個哈佛，我就不信那些那大陸那些醫生專家，我看了哈佛公共衛生專家的講法，這個是很毒的一個這樣的冠狀病毒，而高原期是3月，那我就說這個其實那些犧牲的人，那些疫症輸出無辜，即是被拖累的日本人，其實真的 是無辜的，我覺得是整個世衛組織，當你變成係中共嘅所謂推廣嘅 China Solution 啊嘛，而家咪禍延全世界咯。你問我，你成日鬧美帝點衰點衰點衰，美帝喺呢啲問題裏邊有冇造成呢啲咁嘅全世界嘅危機啊？我想問一下。1986年烏克蘭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爆炸，戈爾巴喬夫事後總結呢個係蘇聯倒台嘅開始，因為原來揭露根本由烏克蘭地區黨委。到蘇共中央全部掩蓋呢個事實，向國民講大話，入去救災嘅消防員枉死。其實呢個武漢疫情係同樣嘅事件嚟。而家我哋只不過唔知道究竟係咪武漢實驗室做 vaccine 嗰陣時出事， 嗰、那個會更恐怖。 如果係就係切爾諾貝爾啦，係人為嘅，其實係人為。但佢當然會用各種方法，等於2003年之後，而家嘅歷史已經扭曲咗㗎啦。香港沙士啊，係啊，個歷史已經扭曲咗，係我哋抗疫成功係因為國家喺物資上面支持啊嘛， 跟住又俾自由行香港咁樣， 係啊，跟住我相信10年之後寫翻呢個2020年武漢肺炎嘅歷史咧，香港人撲口罩啊，大陸唔俾口罩出口啊，呢啲咁嘅嘢咧，呢啲歷史又再抹咗去㗎啦。我相信到佢自己有啦，到佢自己搞掂啦，佢就會擁一大批無謂嘅口罩落嚟㗎啦。大家準備去收啦， 夠多嗰陣時。 七月啊，你準備去收啦，因為佢要扭曲個歷史，佢一定要影嗰張相噶嘛。 當 一定要文匯報 係研發咗出嚟之後， 一定要文匯報嗰張頭版相噶嘛。如果唔係點扭曲個歷史啫？係嘛？到時到後咪又係一樣咯。多蘭興邦、汶川地震都聽過曬啦，大家都有冇改進過？其實係倒退， 更差。 大家我呢個哀嘆呢個李醫生嘅犧牲，其實係咩咧？係因為比起2003年沙士，比起汶川地震，其實係更大嘅倒退。我唔覺得一個獨裁嘅政權係可以面對呢啲咁樣嘅黑天鵝事件。獨裁政權只會令黑天鵝變成更大鑊嘅黑天鵝，而家已經係嘅啦。其實已經係咁，所以點解我哋提出呢個公民抗疫？即係我相信啊 Gary 啊、新民主同盟啊佢哋嘅。即係啲兄弟都會，兄弟姊妹都會咧，即係每人行多一步。 幫手係。 係啦，我相信好多我哋認識嘅區議員啊，其實而家都係，其實可以多啲交流一下。譬如有啲區做咗 work 嘅嘢咧， 可以試下喺第二區。 係啊，而家有啲 推廣啲經驗， 有啲民主派區議員嘗試係請啲人，如果係資源多嘅話，捐多每人捐多兩個口罩，咁就集齊咗喺呢啲議員辦事處度，透過啲議員辦事處嘅網絡，就係好多市民關注嘅。你講嗰啲即係最弱勢、最年老、最需要協助嘅嗰啲嘅市民手上邊啦，交到俾佢哋咁樣係。 嗯， 呢個要實踐嘅係。 係啊，呢個亦都係咧，我覺得係。逆境裏面最重要是對香港人有個信念，不是對政府，也不是對政權，而是對香港人。我希望可以 AGM 的工會可以快點決定他們的罷工行動，就算決定不罷工也好，我們要想一下怎樣方式，各自的方式，專業的團體，教協好、護協好、大律師公會好，其實每一個中產的專業組織都應該動員起上來， 要接力 有能力的商人，有能力的商人行多一步，我覺得 你工會就算你不是罷工很長的時間，但你要接力的話都是會令到民氣是可以延續，讓其他工會跨界別地逐個逐個這樣走出來，這 個是一個 不要浪費了今次醫護人員的付出，他們承受巨大的壓力是做了帶頭的作用的話是要繼續下去的，如果不是不會逼到政府這個擠牙膏一次的擠多些擠多些擠多些去到最後是要封關 的。所以就節目結束之前都提一提大家，就明天我們就會繼續分發這些即是免費分發這些物資給這個醫護，咁你係公立醫院或者係私立診所，醫護咧唔淨係醫生護士嘅，只要你喺醫院裏邊工作，包括你係病房助理好，到呢個清潔工都好，咁你有證件嘅話咧，我哋都可以即係免費上嚟攞嘅，12點開始。咁如果你係清潔工人嘅話咧，你有證件或者你有工醫咧，你有嗰個清潔公司嘅制服咧，咁你如果唔係，你就攞個身份證上嚟，咁咧我哋就會。是免費分發給大家，我們之後呢我們會繼續做，但是為了令到它 sustainable 呢，我們就會即收回一部分的成本，其實希望呢就是可以有能力的呢，就是你會當然不是 街邊那些癲架，其實是不可能的，其實是一支這些這些酒精賣到幾十元的曬嬌氣，真的還要你知不知道衰格到什麼，將佢溝氣一樽開兩樽 嚇係咩？ 係啊！ 而家其實唉，真係 好多奸商，我話俾你聽， 奸商嘅成勢係 係啊，一開二嘅咁樣，咁我哋就會到揾到進口商，又會繼續即係、就是、我相信係呢、這個唔係奇蹟嚟嘅，而係當個資源大家願意同人 share 嗰陣時咧、我哋唔係一無所有，呢、這個先係最重要。咁亦都好感謝，再一次好感謝全世界喺唔同世界各地用速遞方式。去寄翻嚟嘅口罩，咁我哋一路分發緊嘅啦，其實已經係，咁亦都係個原則，亦都係一樣。如果有一啲嘅醫護級嘅咧，我哋就會聯絡 優先 醫生、醫管局嘅我認識嘅朋友，或者醫院裏邊嘅醫生，我會問佢哋嘅。譬如呢只 model 佢哋要唔要啊？呢只 model 佢哋要唔要？咁因為我覺得嗰啲最重要係喺前線幫人插喉啊，因為謝婉文醫生係插喉嗰陣時感染，喺屯門醫院嗰陣時。另外一個點解我會特別強調喺醫院裏邊嘅？助理同埋清潔工咧，因為其中一個犧牲嘅咧，叫做容醫 啊，就係、是、第二位啊， 劉容 應該就係第二位啊，係嚇， 亦都係屯門醫院嘅，就係、是、一個佢唔係一個護士，亦都唔係醫生嚟，係冇乜人記得佢。但係呢啲基層嘅員工，亦都係為咗個抗疫犧牲嘅，喺2003年嗰陣時，咁、所以咧就亦都會係即係你係，總之你喺醫院做就得啦，就係、是、咁簡單啫。咁你話喂，我係診所得唔得咧？得，因為好多病人係要去診所嗰度去睇醫生嘅，而家特別係嗰啲長期病患好驚嘅。如果你冇消毒，佢冇藥食咁點啊？佢都會睇醫生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個嗰啲診所因為冇呢啲嘅消毒啊，冇呢啲咁嘅口罩嘅嘢，佢 stop 咗咁點啊？咁嗰啲病人又好慘嘅喎，其實係。咁所以都量力即係盡力而為啦。我覺得其實冇英雄，對唔住呢個世界真係唔需要有英雄。只要有普通人，香港的普通人，每人走多一步，行多一步，這個我相信公民抗疫是會成功 的。在這個重要的時刻，肯挺身而出的普通市民， 是的，每一個普通市民。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那就記住，如果你認識朋友是醫護的，你可以叫他明天上來，如果他要當值上班的，咁咧，你就叫佢影低嗰個證件，然後你幫佢上嚟攞都得。 好，康復香港，時代抗疫， 拜拜。